于是开始不平凡。你让我看见海的宽，宽得够容下梦想，生命的样子变得好简单。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，爱过的人显得坚强，哭着或笑着如水都一样，最美丽的脸庞是明早的太阳。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，爱过就没有遗憾，爱过就没有遗憾，笑着或哭着醒来都无妨，有个人住在我的心上。舅舅常常 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怨，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切切循环不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个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逾越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自知心一变，就算分开，一生不变。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。 算分开一生。